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12。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除了为您继续安排我们精彩的节目精编版之外，还将在第三环节邀请到经济学者、投资人杜帅来为您带来杜帅开说。重阳节刚刚过去，今天他将跟您聊聊那些主要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行为，也是给您在养老理财的过程中提个醒。好了，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为了促进中国和挪威两国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与挪威蒙克美术馆三方合作，将在2019年夏季到2020年春节先后在北京、上海举办蒙克艺术展签约仪式。现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表示，蒙克艺术展将系统展示这位与众不同的挪威艺术家的杰作，中国观众可以通过蒙克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感受艺术家的苦闷、彷徨、挣扎与思考，深入了解他独特的艺术之路。中挪博物馆间的交流合作必将为两国人民加深了解、增进友谊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首届寻源国际艺术节正在中国油画院开幕，将推出两个油画作品展，展览将持续到10月28号，并免费向公众开放。在本届文博会中，首届寻源国际艺术节推出的两个油画作品展分别是寻源问道、面对原点回到写生2018油画临摹写生作品展和走进美丽乡村2018高碑店金秋艺术节写生展。两个主题展同时亮相，共展出300余件作品，一幅幅生动写实、色彩斑斓、光影柔美的油画作品，如红衣老人肖像、初夏油菜田，吸引了过往人们驻足观看。位于东四四条77号的东四胡同博物馆正式开馆，该馆以胡同的历史和文化为主题，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东四胡同深厚的老北京文化和历史底蕴，是传承老北京胡同文化的窗口。展陈空间划分为体现一动一静的动静分区，分为东四印象展区、印象瓦舍展区、文化探访展区、文化交流客厅、历史文化实物展五个展区，以文化会客厅的形式呈现。博物馆对外开放时间为周一至周五的9到17点，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闭馆，市民可免费参观。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未来的便利店有望更加便利了。日本连锁便利店罗森在日本的一个科技展会上展出了无人概念店以及多款无人店设备，包括人工智能虚拟店员、烹调机械人以及智能贴标系统等等。 集团目标在2025年起在日本推出无人店，罗森展示的多款无人店设备当中的人工智能虚拟店员能够与顾客互动，并提供购物和饮食的建议。另一款烹调机器人可以按照顾客的要求烹调简单的食品，例如准备饺子和煎饺等，为便利店节省人手需求。也许越来越多的无人店是缓解相关问题不得已的方法。电脑中的显卡是很重要的部件，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个很著名的显卡牌子叫英伟达，最近他们不造显卡，改造车了。英伟达正在与一家俄罗斯初创企业合作，研发一款名为 BB8 的无人驾驶汽车，采用面部识别代替车钥匙，真正进入无钥匙进入。当驾车者走进车辆时，汽车扫描驾驶者的面部以识别其身份，重新确认司机和乘客身份后启动控制汽车。系统亦会监察司机驾驶时的状况以确保安全。设计人员更表示，由于没有钥匙，可以降低汽车被盗的风险。另外，英伟达宣布采用旗下 AI 超级电脑 BB8在美国加州完成了长达80公里的无人驾驶的绕行的记录。虽然有两名工作人员坐在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但两人在整个过程均没有介入车辆操作。网约车是近来人们热点的话题，乘客醉酒乘车、逃单不付账、司机绕道、强行拼车，以不雅言辞在微信群里议论乘客，侵犯乘客隐私，甚至发生刑事案件。滴滴 APP 新推出了黑名单功能，希望能将这些所谓的极端人士关在车门之外。滴滴 APP 最近做出了版本的更新，试运行了黑名单功能，司机和乘客都可以把对方拉入黑名单，而且这份黑名单在试行期间暂时不可取消。在司乘双方选择拉黑后，滴滴将在12个月内避免为双方匹配订单。新举措的推出，希望能为我们的网约车环境带来改善。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市交管局近期发布正式消息，使用产品目录外电动自行车的市民可在今年11月1号至明年4月30号之间领取临时标志。市民可通过北京交警 APP 进行线上申报，线下领取，也可通过该软件预约时间地点，之后到现场提交身份证明，交验车辆后领取临时标志。本次临时标志样式为橘黄色标志底色，上部为精灵两字，下部为七位阿拉伯数字，要求悬挂在车辆后部。交管局法制部门强调，明年4月30日后未申领临时标志的超标车再上路，交警可罚款1000元，扣留车辆，如果已申领却未悬挂标志，则罚款20元。年底前通过对40个小区进行自备井置换，通州将有3万居民喝上市政自来水。这些今年列入置换计划的自备井主要建设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近年来随着南水北调进北京，通州全面启动了包括企业、学校、小区等单位的自备井置换。截至目前，已有16个自备井完成了自备井置换。目前通州区市政自来水源主要为长江丹江口水源，水源水质较好，硬度低，口感好，在经过地表水工艺处理后，水质将远远优于国家水质标准。2020年底前，城市副中心将基本实现自备井供水全部置换为市政供水。北京将按照居住项目规划10到20平方米每千人的标准预留便利店业态空间，未来3年左右，全市便利店门店数量将达到6000家以上，实现每个社区有2个连锁店的目标。将进一步简化食品经营许可手续，将便利店企业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审核时长压缩至5个工作日以内，扩大简餐类经营品种，改进机制饮品制售项目许可限制，允许便利店企业开展乙类非处方药零售，支持便利店搭载出版物、音像制品、代收代缴等综合便民服务功能，便利社区市民。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节目的精彩选段。重阳节在本周刚刚过去，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安排了精彩的节目和活动。那重阳节到底是怎么来的？古人传下来的这些习俗都有什么寓意？来听听我们嘉宾文化专家高威来给我们讲一讲。有请主持人黄燕。

197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12。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这一段节目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节目的精彩剪辑。永乐大典正在国图展出，这部国家图书馆、国家典籍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这部大典的编纂和传承过程中又有哪些细节？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永乐大典的历史密码。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旷世红边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城市文化范儿今天来和大家一起探寻永乐大典的历史密码。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图书馆展览部副研究馆员、文学博士赵银芳，赵博士，欢迎您。 早好。 这个赵博士是这次国家典籍博物馆这个永乐大典策展团队的重要成员哈。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也算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了吧。 坐地铁到国家图书馆去，你出了地铁就是国家图书馆那4号线的国家图书馆那一站，然后你会发现墙壁上有几个浮雕样子的这个、这几个标志，然后呢就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和这个佛经赵成金藏。但是国家图书馆的它是它的藏量是，它比如说它的中外古今中外的文献是有3700多万件册，这样多万册吧，我们可以这样说。然后它的古籍善本呢有290多万册件，然后这样子，所以说它有很多的宝贝。我们可以私下里说永乐大典是镇馆之宝，但是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比如说还有很多，像司马光的就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留存的唯一的一件他的《资治通鉴》的这个手稿的这个残卷，也藏在国家图书馆。还有我们的这个宋拓本的这个柳公权书写的《神策军碑》，也藏在国家图书馆。这样的藏品还有很多。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永乐大典的这个文献大展，所有的展品加起来大概有70余件。其中有12件是永乐大典的原本，就是嘉靖副本的这个原本，另外呢还有许多高清复制的永乐大典的这个复制件，高清的复制件。因为永乐大典它目前来说它是全世界留存400多册，400多册的话，国家图书馆是藏了224册，还有很多流失在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和地区，所以呢这些东西我们没法展，但是呢我们展出了代表性的高清的复制件，所以有原本有高清的复制件，还有呢配合着我们展出的内容，比如说谢晋 比如说它的很多跟这个永乐大典有密切关系的这样他们的人物的这个手稿，他们的书法作品，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基本的这种普通古籍，这种的展品是很多的，所以加起来它是有一个70多件这样的一个宏大的这样一个展出的一个阵容。 说到这个永乐大典，咱们都知道是一个百科全书，对吧？ 对， 里面包罗了很多的东西，是永乐年间编纂的，当时的皇帝是明朝的第三个皇帝明成祖朱棣。其实据我所知，在朱棣继位之前，明代的皇帝就想编这么一部百科全书，是这样吧？究竟是什么时候这个事儿开始真正的落实了呢？ 我们常说这个永乐大典是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为什么说是百科全书呢？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百科全书的在体力上是比较像的。但是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我们国家在古代它是有一个专门的名称的，它叫类书。 哦。 类书就是把这个同一类的，比如说同一类的这种书给汇集到一起，或者是同一门类的这个这些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给汇集到一起。 嗯。 所以呢，永乐大典在我国的它这个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类书，但是说这个百科全书式的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和国际上的很多百科全书我们可以进行对比，就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永乐大典的这个它的编纂的时间特别早，在国际上的这些类书它比较靠前，还有在它的这个容量上这个体量上也是比较大的这个类书，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它是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它这个编纂的时候，它是就像刚才子昂说的，它是我们叫永乐大典是它成书于这个朱棣，因为永乐是朱棣的年号，明成祖明代的第三位皇帝， 是的， 它成书于这个时期，但是呢在明代的这个等于说是建朝之初建国之初，这个事儿就已经的被提上了日程。这个事儿怎么被提上日程呢？就是当时的我们都知道谢晋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特别传奇的一个人物。当时呢他是谢晋当时的职务是庶吉士。庶就是那个庶民就是平民百姓，这个庶字，然后吉是吉利的吉，庶吉士这是他的官职。他是当时是这个庶吉士呢，一般都是有这个中举的这个进士担任的。然后呢当时的谢晋呢，他就是中举了之后被选为庶吉士。庶吉士呢，他这个是都是选择的这种从进士中选择的比较有潜质的人担任。而且是皇帝的近臣，跟皇帝这个是平时可能是走得特别近，所以呢，这个谢晋呢就上书给皇帝说呢，他感觉到明代的，因为我国的这个古代有编这个类书的传统，尤其是皇家有编类书的传统，像很多朝代，很早的我们国家从很早开始就编纂类书，像宋代的这个也有不少的这个类书。像太平御览呀什么，这都是类书，所以明代呢，他以前也有一些类书，所以呢，那个谢晋呢就说他觉得这些当时的这些类书呢，就觉得不是很满意，不能满足，因为类书呢它是工具书呢，皇家编类书的目的是查找资料，所以说觉得当时的那些类书呢都不能满足我们的这个使用，就是皇帝使用起来就需要一部更大部头的这样的一个宏大的这个工具书，然后说要不我们编一套这个新的类书吧。当时是谢晋是已经提出来了之后呢，但是呢，因为谢晋呢他这个他的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但是呢，他的这个人生也是比较坎坷，而且他的这个性格呢也是比较张扬，所以后来因为他的这个他自己的个人遭遇，还有其他的种种的原因，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没有启动。 等于说是暂时的就搁置了。 啊、 对，这时候 那谢晋这个人，从这个明太祖时期一直等到了朱棣时期。 对对对、啊，所以他等待的这个也是等待的时间也是够长的。 嗯、 然后到了这个到了第三任皇帝，到了朱棣时期，然后这个朱棣呢，就是永乐的元年，然后就开始了这明成祖就启动了这个事情，然后就是谢晋呢奉命编纂，他是这个事儿的总的这个负责人。 嗯、 然后这个总的纂官。总的纂官，我们称应该是纂官这个字念。然后呢，他是召集了当时的有100多人来编一套这个类书。然后后来这个书也给编了一年多，也编好了。编好之后呢，就呈给了皇帝，当时呈给朱棣看。朱棣看完之后呢，就是当时他的名字就是朱棣给他赐了一个这部书赐了一个名字叫文献大成，因为他是文献典籍，是一个大类书嘛。然后呢，但是呢朱棣也不是特别满意，然后所以呢他当时朱棣的当时我们史书上的记载是朱棣认为是上多未备，觉得这个书还是不够全、 哦、 还是不够宏大，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所以说呢这个是谢晋的他的这个遭遇和这个书的这个遭遇这样子的一个连在一起。 嗯， 然后等了到这个是到了永乐三年呢，这个朱棣呢又命我们这个都大家都也挺熟悉的一个著名的人物叫姚广孝。姚广孝是一个大和尚、 嗯、 然后是很传奇的一个，我们都称他为黑衣宰相，然后命姚广孝来重新修这个，就是接着这个朱棣这个接着这个谢晋这个我们之前的这个文献大成，然后把它重新给修一下。然后这个姚广孝呢也是特别的重视这个事儿，然后他就延揽了有3000多人的这样一个宏大的队伍，比当时这个谢晋他当时编的时候是100多人，这次是这编纂的这个精英特别多呀，三千多人。然后姚广孝呢这个就这个和这个3000多人一起，然后把这个书重新给编纂了一下。然后呢编完之后呢姚广孝就上了一份这个永乐大典表给这个永成祖的这个明成祖给他看。然后朱棣这一次呢就是特别的满意。然后呢就亲自撰写了，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去编了一本书，然后就特别高兴，然后这个对对对请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人物来写序、啊、然后朱棣呢就是亲自来撰写这个、嗯、写了一篇序，然后呢所以说这个而且给他赐了这个永乐大典的这个名字、 哦、 所以这个是从这本书呢是这部书应该说是他从太祖时期一直到这个等于说是明成祖时期。如果你们去看我们的展览的话，你就会看到我们的展览的第一单元的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这个太祖动议，然后到后来的这个成祖始修、 嗯、 这开始然后修这个书，等于说是这样子的他的一个编纂的一个过程的一个我们有一个生动的一个展示。 对，就是太祖先有了这样的想法，然后最后呢真正的把这个事做成的是已经到了朱棣了啊。 是的，是他的儿子来完成了这样一个宏大的这样一个使命。 是、就已经是换了三任皇帝了。 对对对、所以这部书呢规模的特别宏大，到最后是它是11095册。然后呢是这个是22877卷、 嗯、 就是我们有一课有看这个有意思的这个数字，就是它的卷数和它的这个册数，你看它就是几乎是它的2倍，这样子一个这样数字就比较好记了。 对，当然了， 一共是3.7亿字。 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大典命运还是有点多舛的，第一次是不太满意啊，后来呢又是重新的找人来编写哈、啊、 对， 我们也看到了能听出来这100多人的团队跟3000多人的团队还是不一样的。 对，还是差别挺大的、 对，所以说这个网友无微不至也就问了，说这个编这种百科全书啊感觉在古代太难了，我们现在编一本书可以去查找、然后在誊写的时候可以说复制粘贴、 对 啊复印等等、甚至说可以语音输入，对吧、这都非常的轻松的。那以前是不是真的就得手抄啊？而且以前也就是毛笔字吧，对吧？是软笔字。 因为我们这个永乐大典呢它是一个抄本，每一行字每一个字都是很认真的抄写出来的，而且抄写的这个字体呢特别的精美。所以说他当时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组织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就是他这个分工其实是特别的很细，宏大的工程嘛，他就是很严谨他的每个环节。这个手抄本，他这个抄我们永乐大典的 它的我们它的这个字体，当就是当时的都是选的这些书法特别好的这些人，我们都是可以瞅，我们一般都说是明代的馆阁体，就是这个字体有一个总体的统一，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永乐大典》的它的每一页，它的几乎是每一行，它的这个每一页每一册它的字体这个也有一些这些细小的这个差异，所以说我觉得它《永乐大典》呢也是一个书法上的一个审美的这样子的一个作品。 嗯， 它这个是手抄本，手抄本呢，我们这个它这个是，而且当时编纂的时候呢。这个是皇家呢，就是为了保障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然后呢，给这些编修者的这个待遇呢，都非常的优厚。 哦、 所以说，我们当时是我们的这个展览上也对这些进行了展示。 就是、 当时的 我们会有展品去展示这个编纂的过程，是吧？ 对，我们有展品来展示这个过程，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我们当时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这一次有70件左右的这样一个展品。这个展品就是。我们就是展示了这个《永乐大典》的，比如说他编纂了这个很多的细节，他在文献上是怎么记载的，就当时的这个队伍是怎么组织的，然后编的时候他这样的，他这样子的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则，然后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展品里面都有展示，还有包括这些像这些像谢晋啊、姚广孝啊，他们的都是当时的明代的大咖级的人物，他们的古代的这些人物的他的像他的诗书画这些各方面的成就是很多样的，我们在我们的展览上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丰富的一个他的这个人物的这个更丰满的这个形象的这样子一个展品的这样一个展示来呈现出来。这个《永乐大典》呢，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比如说像同为这个国家图书馆的这个四大专藏，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相比，《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呢，就是后来乾隆编的时候，他这个是对里面的很多内容，对编书的时候，对很多书籍的内容进行了这个改动，然后删改这样子的。但是呢，《永乐大典》呢，我们它这样一个大型的这个类书工具书，它收书的时候，它当时把它当时所见到的。几乎所有的书这个一网打尽，全都从先秦时期开始一直到明代，他们当代的这个之前的这些书他全部的给收罗进去呢，他是所以说我们现在一般评价他的《永乐大典》的这个他的收书的这样子一个特点的时候，说他是原汁原味的保存了我国明代及以前的这些我国的这些重要的文献。所以说是他是我们说他是对这个文献的这个贡献是特别大的，文献的保存对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传承。当时的书没有现在这么多，当时的它总共的收书量是有7000-8000种，七八千种这样的一个大的范围。所以我觉得，要说《永乐大典》的它的这个文献的价值，就是其实《永乐大典》它是一个大的宝库。就它里面因为它是一个类书嘛，类书它涉及到很多的，比如说政治、经济、文化、农业、科技、建筑，方方面面。所以它的有价值的体系和这个我们可以提取的这个文献的这个资料特别多， 非常多 非常多有价值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2004年的就是有人做的这个《永乐大典》的方志的，我们做的一个方志的这个集议。方志都大家都知道，方志是这个就是地方志的，一般这个地方文化的 地方传记， 对这样类型的这种书。然后呢，当时就从这个《永乐大典》里面去挖这些集一些我们现在少见到的这些方志，当时就记出来了有900多种书，然后这是这样的一个，只是一个点，而且是一次的一部书的从一次性的这个工作集出来这么多。而且《永乐大典》呢，它里面除了这个方志，它里面还有其实它方方面面，比如说它的文学，后来它的清代编这个《全唐文》的时候，从里面集出来了很多的这个文学的作品，就是我们当时看不到的，有一些没有传承下来的作品，但是《永乐大典》里能够看到，所以文学的作品也是很多的，还有像历史作品，比如说历史方面的这些资料。清代他后来像那个徐嵩呢，他 他从里面这个代人从里面挤出来的这个宋会要集稿，是研究宋代的这个典章制度的很重要的这样一个典籍，它也是从永乐大典里给辑录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永乐大典它是一个大的宝库，它里面还有很多比如说建筑学的这样的一个这样图纸，然后还有种植这些农业，什么小麦呀，然后这种蔬菜呀，然后怎么样种植的，然后它的这些种植的方法，还有像中医类的也是中医养生类的，它这些《食物本草》它可能就有好多本的这个《食物本草》，然后都存在这个里面。所以中医养生的也有，还有比如说佛教方面的里面，它有很多这个佛经也收录在里面。所以《永乐大典》呢，它这个是特别的，是包罗万象的。它的有价值的东西是特别的多，你从每一个点去深入进去，都可以挖掘出来很多很多的东西。 可以看出来，除了文学作品以外，还有很多我们想不到的，现在暂时想不到的这个很多的文献和文学的作品都收入在里面。大典是有抄写版本的啊，抄写是为了备份，对吧？ 对，因为当时这个正本编完之后，后来呢，到了嘉靖皇帝的时候，嘉靖皇帝呢特别喜欢呢，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宫中失火。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书保存起来是最怕这个害怕这个火的，然后这个所以永乐大典就是这个嘉靖皇帝呢特别喜欢永乐大典，他藏放几册放到自己的这个案头，然后特别喜欢，然后呢他就就是担心这个永乐大典就是那个有什么不测，所以呢就又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这个队伍，然后把它抄写了一份，但是后来抄完之后这个正本就找不着了，丢完之后呢，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包括我们这次国家图书馆展出的所有都是副本，就是这一次，所以这一次抄本的这个他这个嘉靖皇帝的功劳也是很大的。这个是这样子的， 保存好正本，然后我们抄了一个备份，但是就剩备份了。 对呀、啊、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比较有趣的这个这样子一个事情。 对， 但是我们幸亏有这个备份，然后把这个这样的一个宏大的这样一个宝贵的这个一部书给保存了下来， 没错。 所以呢，这个嘉靖皇帝，我们都称为这个嘉靖副本，这个是这样来的。 是不是这个版式、纸张、书写、插图都是明朝的顶级水平呢？ 因为这个皇家编的这样子一个大部头的这样一个著作，当时代表了当时的这个领先的这个水平。而且我们看刚才展示文创的时候也看到了，我们这个永乐大典呢，它这个开本是皇家的，这个显示出皇家的气势，比一般的书都要大。它这个是我们是以50厘米这个高，它这个这样子50厘米高，然后还有一个这个30厘米宽，这样子这样子很大的很大的这样一个书。而且它的它的这个手抄的这个书法是特别优美，包括它的用墨用的是徽墨，也是顶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好的这个好的纸好的墨。不然的话我们从明代到现在经历了600年，为什么我们现在去看我们展出的这个原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墨迹这个灿然，就是这个特别的，就是你发现就是变化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它这个是用的一定是当时的这个顶尖级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而包括它的装帧形式，它是当时这个皇家一般明代的这个比较流行的这个包被装，这个跟咱们现在的这个书籍形式是有点像的，这样子一个等于说是一个包被装的这样子一个装帧的这个形式。而且永乐大典呢，它的纸它用的是这个桑树皮和楚树皮这样子的一个等于说一个皮纸，因为它的纸也是特别的好。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像诚心堂纸就是已经很好了，但是呢永乐大典的纸这个是它甚至超过了这个诚心堂纸，所以说它的纸也是特别的，这个纸也是特别的好。 一册一册的全都保存下来了吗？是不是这传世的时候很难全获啊？ 这个传世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它是总共是11095册，95册，保存下来到现在的话，它是这个过程呢，就是永乐大典它的出厂是特别的宏大，特别的光鲜亮丽，皇家这样编的一个书，但是它的事实上它的流传过程也是特别的坎坷。到现在的话，这10000多册，目前为止到全世界存世的这个我们这个副本是总共是400余册，现在剩了400余册，而且国图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永乐的藏家，而国图也仅仅只有

啊，谢谢主持人。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会跟大家说很多这方面的六日都有这方面话题，今天会跟大家说的是老人和金融诈骗这样一个话题，因为重阳节刚刚过去，然后明天的节目当中周日我们会跟大家说说养老地产的骗局和机遇。接下来呢我们还会说比如像金九银十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啊，以及这个现在比较火热的互联网咖啡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其实如果大家对经济领域哪些话题特别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我们就会请杜帅在周六和周日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好吗？ 好啊，非常荣幸。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想知道的，或者说特别想了解的东西，我会尽我自己的所能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嗯，好。那么这周呢，重阳节因为刚刚过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和老年人相关的一些这个消息，还有这个优惠的一些东西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了一条消息，就是北京市三中院召开侵犯老年人财产权益犯罪案件的通报会，提醒老年人要注意旅游保证金、养老理财、小产权房这三类诈骗。这三类诈骗呢都是涉众骗局，就是涉及的人会比较多，而且他们真的是专门会盯着老年人的钱包。在三中院审理的一起诈骗中，涉及的受害人就高达453人，涉案金额近3000万元。所以今天第一期杜帅开说，先跟我们说说老年人和金融诈骗。通过刚才我们这个听到的三中院通报的这个数字，我们其实看看周边也会发现，好像现在在金融诈骗他们真的会盯着老年人哈。 是啊，非常多的老年人会容易因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吧，会被他们这个 走入这个误区， 走入歧途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是有几类啊，我觉得两类，一个是老年人，一个再就是一部分的这种比如说生完孩子没有跟社会长期接触的这种家庭主妇，这两部分可能是这种受骗人群当中的主力队员，我们可以叫主要是因为第一呢，老年人退休已久，跟社会可能脱节的比较严重，甚至说他们的日常生活可能只是跟自己的这个好朋友们一起出去旅旅游、听听课或者等等的一些小的活动，那么社会上真正的一些事情他们可能接触的会越来越少， 就是他们的接触面少了， 对， 了解的信息会比较少，因为并没有去工作了，所以接触的都是些那个老同事啊、老朋友啊、老伙伴啊，所了解这个范围会比较窄，是吧？ 是的，所以这也造成了可能会有一些不法分子趁虚而入这样一个状态。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不是也是老年人有点钱呢？ 是 跟年轻人相比啊？ 当然了，打拼了一辈子，这么长的时间积累了这么多财富，那肯定是需要有一个出口。再加上，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有两类啊，一个是心理上，一个是生理上，都会有影响。比如说像生理上，诈骗分子啊，都会感觉啊，老年人有这种怕死的心态，他们就会拿这个东西来。 谁都怕呀，但是老年人就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可能这方面的恐惧会更多一点， 会更多啊，涉及一些这样各种各样的圈套，比如说先体检，体检了会有各种各样的病，然后呢就推销各种各样的产品，这是一类，这是生理上的，还有一种呢是心理上的，就是经常呢会有一些这种推销的分子，这个跟老年人打得特别的火热，甚至说，哎呀，阿姨叔叔，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一定跟我说，我来到您家来办，甚至比自己的亲儿子、亲女儿还要亲。 这个经常也是会看到有这样的例子，因为毕竟是老人的孩子们，可能现在这个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工作竞争的压力也比较大， 是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顾及老人，跟老人多聊聊天啊，谈谈心啊，所以就给了这些人可乘之机。 是，所以老人到这个年龄之后呢，尤其在什么都不缺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些推销的这些分子啊，这个通过这种亲情的方式，可能老年人会觉得啊，我花钱买就是这样一个亲情。他们有的可能明知道知道自己会被骗的， 觉得可能有点问题，但是又想，也许不一定呢。这小伙子或者小姑娘那么热情，对我这么好， 是 吧？是 啊，可能他们花钱买的就是这样一种亲情和热情的感觉。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他们，怎么说呢？他会在心理上不服老，就觉得。尤其是这样这种理财类的哈，就觉得我这个现在已经退休了，也没有更多的额外收入，就是我那点退休金，我也想通过某些理财的方式让我这个钱能够增值，我以前工作也是在工作上是一把好手，脑子也够用，弄这些理财产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我能想得明白，是吧？ 是啊，尤其是你看我们做金融工作，经常会遇到一些金融工作的老领导，这些老领导们其实就会有这样一个状态，他们觉得啊，我做金融一辈子了，我肯定不会被骗，那金融模式包括某某某个政策都是我制定的，我怎么会被骗呢？ 对呀， 没想到后来 啊，到了最后就被骗了， 还是有问题。 是的，是的 啊，就说现在实际上社会也发展的很快，就有很多东西可能真是你想不到。 是的， 别说是老年人了，就是我们，您说现在是吧？有一些很多新的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一出来也是让人猝不及防。 是啊，包括你说前段时间经常会有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这种大家这种各种各样的现象，包括前段时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诈骗的案子呀是层出不穷， 对， 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新型的诈骗模式在我们包括我们年轻人都是很多人都是猝不及防的。 也给大家分析几种常见的骗局吧，这样其实也是提醒不单单是老年朋友，也提醒各位朋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哈。首先我们看到很多老年朋友他们会陷入名目繁多的这种非法集资当中，也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有一些推销所谓的这个理财产品哈，在小区和超市门口他们会用一个易拉宝放在那儿介绍一些理财项目，然后你登记上你的信息名字什么电话号码，然后就给您送这个礼品， 是 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理财公司，像这类其实它就是非法集资的一个高发地吧。 是的。尤其是你像比如说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小区门口，有的时候我在这个比如说去银行办点业务，从银行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大部分的公司过来说，哎呀先生您这个要不要在我们这儿存点钱啊，我们这儿有什么高额的利息怎么怎么样，都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出现。 不单单是老年人他们会去拉。 对，其实年轻人一样的。 啊，看您这样也没那么好骗呀，也会给您去拉是吧？ 是 啊，哎，这些非法集资他们是一般是用一些什么样的套路呢？怎么给集资呢？ 一般是这样，就是首先呢，就是在我们这儿登记，我会给你一些小礼品，那中国人呢，毕竟讲究这个人情往来嘛，那你给我东西，我肯定要给你反馈了，长此以往，一点一点的，可能就抓住这样一个，比如说，尤其是老年人比较喜欢占便宜，尤其是抓住他们这种占便宜的这种心理，一点一点的才一步一步落入他们这个集资的这个圈套当中， 哎，但是您要说到这个小礼品呢，很多老人也会说，那我登记啊，我就是冲着这小礼品呢，但是我之后我不会往里投钱，我就登记一下有什么关系呢？我就拿这么一个小礼品啊，比如说一个小台灯啊，或者是什么一盒鸡蛋啊之类的，我没什么关系啊。 应该跟恋爱是一样的吧，叫好女怕缠男，因为当你登记了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打电话展开攻势了，阿姨啊您在家吗？您家里面需要什么呀？需要我帮您怎么怎么样吗？第二种呢就是，阿姨啊我们这个刚刚有一个咱们邻居谁谁谁这个在我们这儿存了100万，你看今年收益我们的10多万块钱都已经给他返过去了啊，各种各样的形式啊，通过身边的例子，甚至说通过自己亲身去帮老人去做一些事情的这样一个方式，去让老人一步一步去陷入这种非法集资的这样一个圈套当中。 所以说不要小看您的这个个人信息，他有了您这个电话之后就变得戏法的给您打电话， 是的， 挑您爱听的说，是吧， 是，而且现在呢就是网络上毕竟不是特别的安全，所以老人一旦泄露了信息之后，甚至会有很多一连串的信息都会被泄露出去， 所以一个是个人信息是要保护好哈，不要为了那个喜欢的小礼品， 不要为了一桶油而出卖了自己的信息安全。 对，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那杜帅，您也是资深的投资人，也是金融方面的专家哈。我们刚才前面也介绍过，那我们就从所谓的这个集资方，因为您是做金融的嘛，您是要这个集资来钱的嘛。当然，您是不会做这样的，从老年人就是这种坑蒙拐骗，您做的不是这种小这种项目哈，是正规的这种项目。那么您觉得是从年轻人兜里掏钱容易呢，还是从老年人兜里掏钱容易呢？因为集资嘛，总是需要有人来，就是到你这儿来做这些的哈。 是的，你像我们呢，主要很简单，主要是发行正规的基金产品，然后通过银行的渠道进行代销，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这个慢慢的再进行到市场上的运作。那么这样呢，首先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如果是要买理财产品的话，不要嫌它的利率低，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尤其是像银行这种国有做背书的情况，这种的理财产品一般来说是可信的，那么当然了，也要警惕，比如说像经常我们在这个新闻上看到的，有一些银行的工作人员自己做飞单的情况， 嗯， 啊，需要我们大家去仔细鉴别。 您得跟大家说说什么叫飞单。 嗯，飞单的意思呢，就是首先这个人他是银行的工作人员， 嗯， 但是这个产品并不是银行所发行的产品， 哦， 而是他从别的啊理财公司拿来的产品， 他做代理， 对，做代理， 他拿回扣， 哎，是以私人的名义做代理拿回扣，拿这个点位的一个差价。 那这个我们怎么鉴别他是到底是他们银行代销的，还是他自己偷偷卖给您的呢？ 对啊，这就是需要一个很好的手段，就是一般的理财产品都是在自己的账户上，通过银行柜台的渠道啊，是正规把它划转出去作为一种理财产品的。 嗯， 但这种飞单呢，基本上它的签署的协议，包括大家会经常看到签署的协议一般都是非银行机构，啊，比如说随便的一个基金公司，或者随便的一个类似于这种资本管理公司去跟咱们签的协议。但大部分的比如说像银行所，尤其是像在银行的这种 APP 上操作的，一般都是比较可信的产品。 哦，银行的 APP 上， 嗯， 如果您是跟银行签署的这种理财的这种协议的话， 嗯， 那您刚才说应该是就是跟银行本身来签的吗？银行不是也会代销基金公司的吗？嗯， 对，他代销基金公司，但是他的存管银行，就存管方一般都是银行本身，嗯，而且他比如说你像我们发行基金， 嗯， 银行都会有特别多的这种，比如说一会、二会、三会，每次都会有会议做研讨， 嗯， 啊，研讨了之后才会告诉你这个基金公司能不能入围到我们这个代销的基金里面的行列里面去。 选择的非常严格。 哎，对，非常的严格，甚至他们筛查的会比一般的这种金融机构都要严格一些。 嗯， 比如说像这种国有大的央企的下面的下属的信托机构比他们还要严格。 嗯， 所以这一般来说对我们来说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一种保障。 嗯， 而且银行呢经常会评星，大家会看到比如说有的特别这个风险特别低的叫做一型产品， 嗯， 啊，就是风险度为一型， 哦， 风险特别低， 就你可以问银行， 哎，对，可以问银行， 这个，风险度低的是一 型， 还有两星， 每个银行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那个银行的这个理财经理啊都会告诉咱们， 嗯， 啊，比如说有一星、两星、三星，或者说这个是属于低风险， 嗯， 中风险或者高风险， 嗯， 他都会有一个善意的提醒。 哦， 哎，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飞单就是这个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 嗯， 就是私自跟这个客户签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 这个他也会在银行里签是吗？ 对，也会在银行里签。 哦， 哎，甚至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去拜访到咱们的家里，因为现在银行呢很多都比较人性化了， 哦， 有一些大额的这种业务呢可能会到咱们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到家里来做。哎，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警惕。 那看什么落款呢？ 对，只要是它的落款是写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啊，什么基金公司或者什么什么担保公司， 嗯， 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 哦， 哎，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去到银行打正规的客服电话去落实， 嗯， 这个是不是咱们银行他自己发行的理财产品？ 哦， 哎， 这个是您这个提醒是特别必要的哈。 是的， 还有一点刚才您说到的，我刚才因为您顺着这个说我就没问您，您说到就是这个收益是，应该说是比较合理的， 嗯， 不要有一个太高的这个期待哈。 是， 其实对于这个收益大家的心里肯定是那么高一点当然是 好 一些， 越高越 好。是。那么什么样的收益叫合理的收益呢？ 这个在今年啊咱们这个证监会主席有一个发言， 嗯， 啊，就是说高于 8% 的银行理财产品或者说叫理财产品， 嗯， 啊，都要面临着丧失本金的这样一个风险，啊，这已经非常明确了， 嗯，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做理财的话，我建议，因为我个人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 哦， 所以我建议 你做金融的还保守呀？ 是呀，因为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风浪，我才觉得越保守才是真正的王道。 嗯， 有句话说，这个有句话叫什么？叫细水长流， 嗯， 哎，只有自己一点一点的财富的积累才是最棒的，而这种。暴涨暴跌的财富可能真的是不会特别的长久。 嗯， 哎，所以我做金融做这么多年，我给自己总结了一句话，就是当时呢也是一个历史的典故，这句话叫做陌上花开且缓缓归来。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有一个国王，他和他的妃子特别的恩爱，他的妃子呢回到家里，这个国王也特批的说啊，我准许你回到家里看看你的父母。 嗯， 但是妃子一回去之后呢就很长时间没有回来。 嗯， 啊，这个时候呢他国王非常想念这个妃子。 嗯， 给但是呢也没有非常的这个快马加鞭找人去通知他说赶紧回来，他没有，他只说了一句话叫做陌上花开且缓缓归来。啊，这句话说完了之后 把这封信递到他的妃子的面前，他妃子一看，这叫什么老泪纵横啊， 泪流满面、 泪流满面啊，因为可能岁数比较大了啊。他说的是什么？说路上的花都开了，陌上花开嘛，可缓缓归来，就是你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回来了。哎，这句话呢，其实是充分表达了这个国王对这个妃子的想念之情 啊。 哎，虽然说是可以慢慢归来，但妃子一看到这个话，立刻收拾好行囊，第二天快马加鞭的就赶回来了。 嗯， 哎，所以说我觉得做金融也应当达到这样一种状态，或者说大家做理财的时候一样的，不要去贪图这种特别高额的利息，或者说不要去贪图这种特别好的收益，一定是缓缓归来，一点一点的积累财富，这才是最踏实的。 陌上花开，缓缓归来， 是的， 看它慢慢的收益涨上去，这是心里最踏实 的。是 的。 是的， 我觉得您今天介绍这经验特别的好，这是说的是银行的这个理财的产品哈。那其实说到金融诈骗的形式，还有一类比较多，就是医疗类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就是交10000元，你这个申请费，我可以申请7万块钱的医疗补助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一些医疗类的这个金融诈骗，现在也有不少哈。 是的，这类诈骗呢，其实应该说是在整个这个金融诈骗当中属于一种主流的这个行业了，就医疗类的。为什么呢？主要是我刚才说过，就是特别是针对这种老年人啊，因为老年人都想，我已经退休了啊，我自己可能没有什么大的保障了。当人体一步一步进入老年的时代的时候，身体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异样产生。其实呢，我在这儿提醒老年朋友，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去过分的去担忧，因为人都会有一个过程，从年轻慢慢开始生长，到一点一点衰老。因为我个人也特别喜欢中医，那么整个的这些症状都会，尤其是这些诈骗团伙都特别看重了，就是说老年人特别怕生病啊，甚至说他们生病了没有人照顾，这样的一个心态才去实行诈骗。包括我身边，比如说有几个特别厉害的，像原来的医生这种大主任级别的，他们退休了之后，因为有可能是看孙子，把这个医疗行业给这个放下了。退休了之后，尤其到70多岁、80多岁，甚至还有一个部队医院的一个，我叫他叫王老师，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这个任职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主力队员。他有的时候这种医疗保险过来推销的，他都会去买。然后呢，原来都是买，一买呢就10几万、20几万。我当时就说，我说王老师，您千万不要去买这些东西呢，大部分都是骗人的。后来一点点听了我的建议之后，才慢慢从这个圈子里面撤出来。 10几万、20几万，他买什么呀？ 就是买保险啊，或者买保健品啊，等等一类。尤其当别人一说，哎呦，阿姨啊，您看您这个病又怎么怎么样了？您看叔叔这个病又怎么怎么样了？你们一定要治，不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啊！尤其有一些大专家，过来，就所谓的大专家啊。可能我估计这些人可能连医师执照都没有啊，过来说，哎呀，这个一定要治，这个对老年人会怎么怎么好。尤其这样一些骗局，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保健品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坑啊。 是的，其实我觉得日常最好的就是越是日常的越是最好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咱们有句话叫什么，名医不用重药。大家尤其到老年的时候，不要去天天去吃药吃保健品，每天粗茶淡饭七分饱，保持正常的生物规律，是对人体最好的一种养生。多喝点水啊，这是对人体最好的一种养生的状态。 锻炼呀、 啊。哎，是多锻炼。 很重要。其实 是 我觉得就是如果身上有什么病痛的话呢，还是应该去医院。虽然说现在这个医院是这个看病是比较麻烦一点，但是您听这个正规医院大夫说的，这个是不会错的。 那一定是。 而且您在看病的同时，其实也可以向大夫这个稍微请教一下。像这种病啊，平时啊，因为老年嘛都是一些慢性病嘛，平时生活上要注意一些什么呀？大夫一般也都会跟您说一说的， 是 吧？是 的，是的。所以说，希望大家还是就是找正规医院、正规途径啊，进行正常的这种养生的渠道，而不是走这种邪门歪道，尤其这种公司以盈利为目的的，过来推销，一定要引起重视。 你看时间过得很快哈，今天说到这个咱们第一期节目老人和金融诈骗，今天就说到了其实说到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相信大家听了之后还是会有所收获的，尤其是杜帅用很多自己这个亲身的这个体会和经验哈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节目的这个内容的话，其实也可以 上杜帅的微信来看，是吧？有个微信公众号。 对，如果大家想跟我深度交流的话，大家可以去微信搜索杜帅开说，我们在一起多去交流，多去沟通。 好，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老年人常见的金融诈骗方式，也希望老年朋友能够提高警惕。今天的杜帅开说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说说老年人的话题，我们要说的是养老地产。这其中又有什么骗局，又有哪些机遇呢？明天我们继续说。好了，城市文化范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 新疆185纸皮核桃终于到货了，上周末推出了仅此一天的预售活动，这4007106108的电话都被打爆了。 上回没听到没听到的朋友呢，也别急，还有一批在路上。今天明天后天我们加开了三天的活动。 是的， 只有三天啊，为您做到直采价格一步到位，199块钱一箱五斤，等于呢划下来每斤才39.8块。普通核桃的价格买到正宗的185核桃，大家听到就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看到电话此刻呢是一片沸腾当中，4481的朋友就说了，真是巧了，打开广播就听到这么好的价格。还有5269的朋友说，昨天呢刚去零食店，一小包的核桃20多，里面才几颗，粗略的算了一下，说是一斤啊得100多块钱。还有2601的朋友也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提到说一般的薄皮核桃品相好一点的都是大几十块钱一斤， 对， 还得特别费事的敲打剥壳，不如纸皮核桃方便。3394赵先生说，老婆喜欢用核桃打豆浆喝，我妈我女儿也喜欢喝。是，还有6277的马女士说啊，这秋冬没事儿，抓点核桃吃吃，而纸皮核桃这个价格那真是太划算了，说你们确定是今年的新货吧？ 放心好了，新疆阿克苏的果园直采，首先呢就是在价格上帮您做到位，一箱五斤只要199，划算到才39.8一斤。皮薄人大，一捏就开，吃起来方便简单，剥出来一整个核桃仁吃到嘴里，那才是真的享受。 是啊， 但是呢这样的价格啊不会敞开来供应的，只有三天啊。请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其实啊说实话，39.8一斤您自己去买不可能买到这样品质的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但是呢在咱们这儿不仅是可以省钱买好货，还能够享受到免费送货上门，媒体平台品质把关。其实呢核桃就是作为家庭的必备零食，不仅好吃，关键营养。你看它的外形啊就像一个脑袋，褶皱呢就像大脑皮层，而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个儿大壳薄，含油量高，一捏就破，口口醇香。不管您是拿回家直接剥了生吃，还是煮粥熬汤打豆浆做馒头点心，全家都可以享受到这样一份的营养美味 啊。好了，那活动呢马上结束了啊，4007106108 4007106108，199元一箱五斤，原生态不漂白的正宗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只有今天明天后天三天的时间供您抢定，每斤39.8，这个价格这个品质无需任何的犹豫。 对， 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